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我们第三章服务端开发篇就快要结束了。我们原计划的第三章会拆分为两章。第三章服务端开发篇主要介绍服务端的基础架构与业务架构。第四章服务治理篇主要介绍服务端程序上线与线上服务如何管理的问题。原先计划的第五章通用架构范式篇会取消。核心内容会融合到其他的章节中，详细的调整结果，近期我们会与大家同步新的大纲。今天我们把话题重新回到架构上。关于架构，前面我们已经聊了第一步的需求分析和第二步系统的概要设计。涉及到的文章分别为17架构需求分析上、18架构需求分析下实战案例、32架构系统的概要设计。需求分析并不是纯技术的东西，和编程这件事情无关，它关乎的是用户需求的梳理、产品的清晰定义、可能的演变方向。需求分析的目标和最终结果都是要最终形成清晰的产品定义。产品定义将明确产品的元素，明确产品的边界与产业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分工。在需求分析阶段，我们关注用户需求的精确表述，我们会引入角色，也就是系统的各类参与方，以及角色间的交互方式，也就是用户故事。在概要设计阶段，我们一般以子系统为维度来阐述系统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对于关键的子系统，我们还会进一步分解它，甚至详细到把该子系统的所有模块的职责和接口都确定下来。这个阶段，我们的核心意图并不是确定系统完整的模块列表，我们的焦点是整个系统如何被有效地串联起来。如果某个子系统不做进一步的分解，也不会在项目上有什么风险，那么我们并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对其细化。为了降低风险，概要设计阶段也应该有代码产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上来我们就关注了全局系统性风险的消除，并且给了每个子系统或模块的负责人一个更具象且确定性的认知。代码及文档，代码是理解一致性更强的文档。经过系统的概要设计，整个系统的概貌就了然于胸了。详细设计阶段是需要各个子系统或模块的负责人对它负责的部分进行进一步的细化。详细设计关注的是子系统或模块的全貌。请记住，详细设计并不是只谈实现就完事，更不是一个架构图。它包括以下这些内容：一方面是现状与需求，也就是现在在哪里，遇到了什么问题，要做何改进；另一方面是需求满足方式，就是要做成啥样，交付物的规格，或者说使用界面，还有就是以及怎么做到交付物的实现原理。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的工作内容会有一定的重叠。概要设计的核心目标是串联整个系统，消除系统的重大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些关键模块的实现细节有所考虑是非常正常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分解力度也不能过粗，不应该把特别庞大的子系统直接分出去，这样项目执行的风险就太高了。但两者的分工不同，考虑的问题重心不同。比如从使用界面来说，概要设计不一定会把子系统或者模块的完整接口都列出来，实际上它只关心最核心的部分，但是从详细设计角度来说，接口描述的完备性是必须的。我们先看看现状与需求。从逻辑自洽的角度，我们任何一篇文档首先关注的都应该是要解决的问题与目标。现状与需求的陈述要简明扼要，现状大家都知道，所以不要长篇累牍，更多的是陈述与我们要做的改变相关的重要事实，侧重点在于强调这些事实的存在性和重要性。比如假设我们要对某个模块重构，那么现状就是要谈清楚现在的业务架构是怎么样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需求陈述是对痛点和改进方向的一次共识确认，痛点只要够痛，大家都知道，所以同样不需要长篇累牍。每个子系统或模块都有自己的角色分工与用户故事，我们不用重新做一遍需求分析，但对需求分析的核心结论在详细设计开始之前需要明确，这很重要，它是我们详细设计所要满足的业务目标。聊完了现状与需求，接着我们就要谈需求的满足方式。它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交付物的规格， 或者说使用界面，另一方面是背后的实现原理，我们怎么做到的，规格或者说使用界面，体现的是别人要怎么使用我。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使用界面应该自然体现业务需求，就是强调程序是为用户需求服务的，而我们的架构设计，在需求分析与后续的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等过程之间，也要有自然的延续性。使用界面这一部分要详细写，它是团队共识确认的关键。我们的交付有哪些可执行的文件，有哪些包？如果可执行文件，那么它是一个界面程序还是服务？如果是服务，网络协议是什么样的？如果是包，它又包含哪些公开的类或函数？在32架构系统的概要设计这一讲中，我们花了非常长的篇幅介绍使用界面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不对这一点进行展开。需要强调的是，使用界面需要有明确的书写规范，它也是团队共识管理的重要组成，是团队效率、团队默契形成的象征。更需要强调的是，使用界面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接口的变更需谨慎。对使用界面的不兼容调整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技术上可能会导致客户异常，出现编译失败，需要重写代码，或者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他们的系统崩溃。商业上则可能导致大量的客户流失。聊完使用界面，接下来就要谈实现原理了，它要体现的是我们如何做到。在42实战2画图程序后端实战一讲中，我们提到过以下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式，程序等于数据结构加算法。它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思想，当我们谈程序的实现时，我们总是从数据结构和算法两个维度去描述它。我们先看数据结构，数据结构从大的层面分，可分为基于内存的数据结构和基于外存的数据结构。对于桌面程序，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打交道的都是基于内存的数据结构，外存数据结构也会有所涉及，但往往局限于 IO 子系统。但对于服务端程序，数据结构不完全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主的，数据结构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基于外存的，而且有极高的质量要求。在36业务状态与存储中间件这一讲中，我们也说过存储及数据结构，所以服务端程序在数据结构这一点上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是选择合适的存储中间件，然后我们再在该存储中间件之上组织我们的数据。这是数据库这样的存储中间件流行起来的原因。无论是关系型数据库还是文档型数据库，它们都被设计为一种泛业务场景的数据结构，有很好的业务适应性。所以在服务端我们谈数据结构，谈的不是内存数据结构，往往谈的是数据库的表结构设计。当然表是在关系型数据库中的说法，在 MongoDB 中我们叫集合，但不管我们用的是哪种数据库，出于惯例我们往往还是以定义表结构一词来表达我们想干什么。描述表结构核心需要包含以下内容：字段名、类型、字段含义以及是否指向另一个表的某个字段，还有就是索引。你会发现其实定义表结构和定义内存数据结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定义内存中的一个类，我们也关心字段名和类型，也关心字段的含义以及它是否指向另一个类的某个字段，但表结构比内存数据结构多了一个概念，索引。索引为何存在？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数据库是泛业务场景的通用数据结构，它是动态的，需要依赖索引来提升数据访问的效率。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族户，多族户导致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导致大部分情况下便利查找变得不现实。索引怎么设计，它完全取决于算法，算法里面使用了哪些数据访问的特征，这些数据访问的频次预期是多少，这些决定了我们添加哪些索引是最划算的。在设计的类比较多或数据库的表结构比较复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用 UML 类图来对数据结构进行直观的呈现。谈清楚了数据结构，我们接着聊算法。在程序等于数据结构加算法这个说法中，算法指的是什么？在42实战2画图程序后端实战一讲中，我们这么说过，在架构过程中，需求分析阶段，我们关注用户需求的精确表述，我们会引入角色，也就是系统的各类参与方，以及角色间的交互方式，也就是用户故事。到了详细设计阶段，角色和用户故事变成了子系统、模块、类或者函数的使用界面。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使用界面应该自然体现业务需求，也就是强调程序是为用户需求服务的。 而我们的架构设计在需求分析与后续的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等过程之间也有自然的延续性。所以算法最直白的含义指的是用户故事背后的实现机制。数据结构加算法是为了满足最初的角色与用户故事定义，这是架构的详细设计阶段核心关注点。那么怎么描述一个用户故事对应的算法呢？一种方式是基于 UML 时序图，以下是我个人用过的很好的在线版 UML 时序图制作工具，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另一种方式是基于伪代码，在逻辑较为复杂时，伪代码往往有更好的呈现效果。比如服务端程序对数据库的 SQL 操作往往比较复杂，但是从 UML 时序图来说流程却并不长，这个时候去画 UML 时序图的意义就不大。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全部内容。今天我们聊的是怎么做详细设计。详细设计并不是只谈实现就完事，更不是一个架构图，它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现状与需求，也就是现在在哪里，遇到了什么问题，要做何改进。另一个呢是需求满足方式，也就是要做成啥样，交付物的规格或者说使用界面，以及怎么做到，交付物的实现原理。程序等于数据结构加算法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公式，它其实是怎么描述实现原理的很好的指导方针。当我们谈程序的实现时，我们总是从数据结构和算法两个维度去描述它。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对第三章服务端开发篇进行回顾与总结。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